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俗话说得好，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 啊，是， 对吧？ 嗯， 其实呢，现如今的生活当中啊，也不止360行。 那是， 你要是细分下来，你比如送快递的，他算哪行？对吧？啊，那个快递小哥很辛苦嘛。 是， 当然了，还有很多新兴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哈， 比如说 收纳师。 收纳师就是就收拾屋子的，就这还需要有人专业花钱来请人收拾啊？ 是这样哈，您比如说家里脏了，你找个小时工，保洁啊，帮你打扫干净。 他只管打扫，不管规制啊。 收纳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像王哥啊，他一天买6件衣服， 哎呦呵，我真是借您吉言。 对，他买好多鞋，然后跟家里边他也穿不了2天呢。 啊， 你说这些旧东西他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我摆着，我开心。 啊，你们家要是趁个1000平米的房子也行，你一共才50平米的房子，你怎么办？ 占地方招灰哈。 另外还有很多人买了东西基本不用，或者别人送的东西也基本不用，你说这东西扔了吗？哎，就需要收纳师帮你来做一些选择。 啊， 明白了吧？ 专门有人归置这些东西的。 哎，比如说刘女士，是一名收入不菲的白领。刘女士，我们节目组姓刘的原来特多啊，到底是不是谁呢？反正也是一不折不扣的剁手党啊，平时老爱买东西，买完了就后悔，恨不得把自己的手剁了。看到打折的衣服鞋，即便明明不需要，也控制不住的要买，这都是很多女人的通病啊。更要命的是吧，她还不喜欢处理旧物，家里边的旧衣服旧鞋堆满了壁橱，可是就是舍不得扔啊。每一次出差住酒店 啊， 经济宽裕，本来他不缺钱，他喜欢把酒店里边的牙刷啊、毛巾的啊，甚至厕所里边的纸啊，都装包里， 这会 带回来 有点过分了。 您装个牙刷也就罢了，您怎么把人毛巾还顺回来了？ 那可不是一次性的。 哎呀，面对家里人的劝说，刘女士也是难以打开心结。你说每样东西都有用，这扔了不是资源浪费吗？ 是啊， 就是你弄这些东西你也不用，你还不如扔了呢啊。其实呢，你要是说改革开放这30多年哈，比如说城市像北京咱这样的城市哈，早已经从追求基本的温饱走向富裕啊，物质有点你说的富裕，你说成过剩，它也有点意思。 反正日子就是过得好。 哎呀，所以上周末嘛，专门人家有一叫断舍离理念的创始人，你知道什么叫断舍离吗？ 之前不是出了那么一本书吗？ 啊， 就是大概意思告诉大家怎么哪些东西该扔，哪些东西不该扔， 啊， 提高生活品质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扔。 对，断舍离的核心词就是一个字扔啊。 对， 断舍离的理念创始人有日本收纳女王之称的山下英子。日本人哈，出席了一个收纳服务上线发布会，某 O2O 发布的，为上百位收纳整理爱好者阐述了这个已经在全亚洲有上百万践行者的流行理念。所谓断舍离，人家是有解释的，断就是不买、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你比如 那心里多痒痒啊！ 那别人送你，只要一看不需要，那也不要啊。舍就是处理掉堆放在家里边没用的东西，离呢就是对。舍弃对物质的迷恋，让自己处于一个宽敞的空间，自由自在的空间。 这倒是确实有必要。 对吧？你比如说很多家这个衣橱哈，就是你别说它衣橱多大，你的衣服有多少，打开之后永远满满当当的，就是这个就得需要断舍离一下。 是。 今年7月啊，就读法律专业的女生小汪啊，放弃了和自己相关的专业的工作机会，人学的是法律，加入了一家 O2O 的这个家政服务平台。你别说，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之后，他也成为这家家政服务平台进军收纳市场的首批，今天咱说的新行，360行的新行， 新行业 收纳师。作为第一次在国内出现的收纳师，你知道人家收入那，相当可观的。 是吗？ 初级收纳师月薪10000。 哎呦， 高级收纳师月薪20000，甚至是更高。 就给人归拢归拢东西就能赚这么多。 哎、什么叫归？人家是帮你有理性的选择 啊，是 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把你眼睛蒙上，我给你扔点。其实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是有科技含量在里边。 人家是科学的扔。 哎，据说呢，您说在小汪所在的这个平台啊，100平方米的这个房子，每月大概有一次收纳的需求，就是一个月我来给你们家收拾一回。收纳师上门的服务哈、啊，一次大约是500到800块钱， 可不便宜。 哎呀，在自由职业平台这客厅上啊，一场一个半小时的整理收纳咨询服务，价格就370块钱。 就唠唠就这么多钱？ 要不然你改行？ 我先把我们自己家那鞋柜收拾好再说吧。 哎、所以你说这个新时代哈、 啊啊， 这个变化特别快，而且呢，你说。那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还说，你说大学的大四的学生，我们那时候8个人住一屋啊，谁想过自己花钱叫个保洁，叫个来收上门收衣服洗衣服再给你送回来的。 而且一开始像这个做家政啊做保洁什么的，如果要说年轻人叫了这保洁工、 嗯、 会被大人这个笑话的，对，就觉得 哎呦你看懒得自己活都不愿意干、 嗯、 还找人干活。 当然现如今这个收纳师这出来这是新鲜事儿啊、 嗯、是 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不过话说回来了，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件事儿，就是谁家里边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压箱子底儿的，不用的，用不着的， 扔了又觉得可惜舍不得的、 哎、就是面对这些东西、 嗯、 您是怎么选择的， 或者讲讲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吧、 啊、什么东西 都行都行， 对，您是怎么您是怎么咬牙扔的，还就不扔？我们家那个柜子我就给它塞得满满当当的。人说这是有科技含量的，比如说你的柜子吧、 嗯、 不能弄得10分满、嗯、你弄7分满，让它空3分。 10分满也不行啊，一拉开柜门柜子要塌了。 就是一看有地儿就有这个收纳的欲望啊，断舍离有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一点技术的， 还需要勇气。 哎，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断舍离的话题哈、 嗯、 家里边这些用不着的老物件、老东西、家具、衣服、鞋，您一般是怎么来处理的，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这不下了几场秋雨吗哈、 嗯、 几场秋雨几度霜寒，北京的秋天啊都说特别短啊，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秋天呢，这冬天就来了。不过也正是这一场场的秋寒啊，刚刚立冬的北京就迎来了银杏落叶的最佳观赏时节。最近几天啊，不管是阴天还是雨天，地坛公园银杏大道上都能看见摄影爱好者的身影。人家也说啊，这儿的银杏叶和古建筑相互映衬，特别有韵味。很多摄影爱好者也注意到啊，这公园介绍里写着，地坛公园的200多棵银杏树啊，栽种于上世纪50年代，前人栽树，后人留影，一座城市发展到现在，多亏了那些当初辛劳的人。昨天呢，这个持续的几场雨雪也天开始渐渐的停歇哈、 嗯、 终于是不降雪不降雨了。偶尔啊还能有那阳光从云层当中照射出来，穿过那一树一树的银杏叶，在地面上留下光影。带着妻儿啊来逛公园的陈先生胸前还挂着照相机和大镜头。最让人高兴的是啊，现在这些摄影爱好者啊特热情，你要是想全家合影啊，特别就容易能找到专业人士给大家伙拍摄。 嗯， 人说要是晴天的话，那景应该更漂亮。有一位来公园锻炼的老人啊，在人群当中抖起了空竹，这一幕可不常见啊，就引来了摄影爱好者的围追堵截。人说，我在地坛公园边上住了40年了，来这遛弯都遛了20多年了、 哦、 那真是一年比一年热闹。 嗯， 老人家也不忌讳这些摄影爱好者留住他矫健的身影，心甘情愿的给大伙儿当模特、 嗯、这是摄影爱好者最理想的模特了， 是吧。 嗯， 明天呢是地坛公园的银杏节，也是摄影比赛的最后一天 啊、 嗯、如果要是本周没有大风的天气啊，这估计银杏的美景啊还能保持几天。公园的环卫工人也是暂时就把放慢了清理落叶的脚步啊，就给大家伙留住这黄色的地毯， 是 赶紧拍啊，没有刮大风那就留不住了。 有雾霾估计也不太好看。 除了地坛公园之外啊，咱还有别的地方能看到银杏叶子啊。钓鱼台国宾馆外的银杏呢也到了最佳的观赏时节。为了方便大家伙，已经有工作人员啊将路边的栅栏打开了一个门，像童车呀、轮椅呀，都能方便的进入两排银杏树之间的道路。 其实北京有好多路啊，这银杏叶一黄了之后，咱上回说 红叶是吧？ 是、 啊、这个郊区啊特别的多。 嗯， 北京城里边这银杏树叶黄了之后特别漂亮。比如说我每次去我丈母娘他们家， 啊、 就是这个和平里北街哈、啊、新华路一带，那新华路两边也是黄色的叶子，特别的漂亮。当然了，如果赶上天好，别像今天似的。其实这雾霾天估计也照不出来什么好看的照片来。 是，这有光影的配合才最漂亮、 啊。是是，盼望着能够这个有个好天，好好拍张照片。 哪怕就一天就行， 嗯、 不刮大风还是晴天。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断舍离哈，家里边这些老物件该怎么办、 嗯、 啊？这个长时间不用，有人说这两年东西没穿的衣服就赶紧扔。啊，就是这件衣服两年没穿了就赶紧扔 啊，两年没穿扔、 啊、 你这好多人一年不穿的时候 对 就开始考虑我是不是该买新的了， 是有人二十年不穿还跟那儿压箱底呢 是这我妈现在特骄傲，翻开衣柜，这是 当年我 当年 结婚的时候的， 跟你爸谈恋爱的时候， 张小辉说扔自己的舍不得呀， 啊， 扔别人的东西不心疼， 那就两口子互相扔呗 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哈、 嗯、 周一啊是老公扔老婆的衣服 啊， 周二是老婆扔老公的衣服， 不是两口子像打扑克一样、 啊、 衣柜打开啊，我出一大王，我出一大一我出一围巾，我出一小王 伯恩伯心说破家值万贯呢，东西不能随便扔，你说家里边的物件得经常得维修啊，缺啥都不成啊，就是意思不能扔。不过关键是这样哈、啊，现如今咱们大家虽然说居住环境越来越好吧， 嗯， 但是它不可能你我趁3000平米的房子，对吧？ 对， 我家里边买一件东西，你这个东西旧的往哪扔，对吧？ 嗯、 你比如说我看一柜子，哎呦，你说去旧柜子怎么办？ 嗯， 我这冬天该换装了，我这个去年前年大前年我都没买羽绒服， 是 我这回买了新羽绒服。好不容易买一新的，那旧的怎么办呢？ 哎呦，不知道。其实好多、 啊， 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啊，一看这旧羽绒服还没坏，其实是明明想买新的了，咬咬牙、 嗯， 算了，不买了，我旧的再穿两年吧。 这个T 打头的四个字母这位朋友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破家值万贯 啊！得精打细算过日子。” 哎呀，说到破家值万贯和断舍离这个事儿吧。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啊，到底如何取舍，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再一次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微信是10628821828，都能找着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刚才说的是拍银杏叶哈、 啊、 很好很好看，但是这个季节性非常明显。 是， 接下来我们来说出去玩，尤其像我这个有小孩的哈、 啊、 亲子游非常的吸引我们， 超级奶爸的最爱。 嗨，带孩子一块儿出游，这加上前两天全面放开二孩啊、 嗯、 这政策出台，亲子游这个概念据说现在被炒得特别火。 是， 哎呀，有一位从事软件开发的80后妈妈，姓柴，柴妈妈、 嗯、 他们家儿子呢今年7岁，有80后都7岁了， 嗯， 我90后才到2岁。 哎呦，你好意思， 70后才到2岁、 嗯、 这7岁的孩子呢刚上1年级， 嗯， 这个柴妈妈和几位同为妈妈的同学就组建了一个旅游的小组织、 啊、 每个月呢至少带着孩子呀、啊、结伴出去玩一回， 嗯， 这个柴妈妈负责旅行规划， 叫人家小柴 啊， 嗯， 辣妈现在都 对、 啊、 辣妈、 这个、 小柴 他说呀，大部分亲子游的产品和普通休闲游产品没什么区别，哎呀，你说那些旅行社设计线路的人其实也不太知道我们带孩子出去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亲子游不就成了一个名字了吗？ 哎呀，小柴不是说了吗，你比如说搜索路线的体验就已经很糟糕了，更甭说细看每条线路的具体活动啊。有的旅行机构觉得只要有个孩子能活动的场所，哪怕是一很小的游乐园也能叫亲子游 啊。 啊，有的更省事儿，在普通线路前面缀上亲子游三个字，立马能抬高价格， 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哎呀，某网站亲子游栏目的长滩岛4晚6日半自由游半自助游哈、 嗯、 和直接搜索到的长滩岛4晚6日半自助游啊，你搜索一下，其实住宿啊酒店啊日常的安排大致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因为前面那挂了亲子游三个字啊，价格生生的从4399涨到7888， 可火了，不就是那电视节目给带的吗？ 哎呀，这一下涨3000块钱呢。 是啊， 某旅游网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市场上50%以上的亲子游啊都是不达标的伪亲子游， 嗯， 大家似乎觉得亲子游等于家庭游儿童游，这样的亲子游的行程和普通产品没什么太大差异，没有针对儿童的心理生理特点来进行设计， 哎， 而且呢行程多半比较单一，特别容易使人疲劳，低价竞争这些现象也比较严重的， 嗯， 所以人家另一家旅游网的这个亲子游项目负责人樊强就说只有真正体验出父母和孩子互动的，这才算亲子游。你比如说带着孩子去游乐场景区也是， 但是它的层次呢就更常规一些。其实呢按说亲子油产品当中，亲子这是前提， 嗯， 油是排在后边的， 这是他的理解。 哎，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跟一些朋友聊天哈，他们做旅游产品的，他比如说带亲子油是什么意思呢， 嗯， 这个团队设计团队得去当地带着小孩，然后去体验一下孩子这一行程当中需要玩什么， 哦， 吃什么，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跟家长做什么样的互动。目前我们的市场是比较浮躁的，什么跟风啊，什么热就跟风做什么，再加上旅游产品缺乏亮点，亲子游其实呢就跟强心剂似的，打一针能吸引来一些游客啊，但是你再打一针他可能就觉得没劲了。前上来看一特别疯狂的，说亲子游黄山亲子一日游 啊， 你们家孩子爬黄山是不是？ 嗨，这都给人打出抗药性来了。 其实你这个根本就不过脑子，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现在说实话，出去玩的机会越来越多，还是希望能够更为贴心的服务。我们有的时候不差钱的时候，您说现如今零团费已经越来越少了， 是， 但是三四千块钱的一些欧洲游是不是真的能够吸引人，这也很难说， 嗯，现在这消费者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大家经济条件都越来越好了， 嗯， 可是不代表钱多人就傻。 嗨， 这消费者尤其是这消费产品啊，有没有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 嗯， 是不是诚心实意拿出来的人产品，所有消费者都能体验得到，吃亏上当也就一回。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那实话开说了，家里用不着的东西啊，能送人的就送人， 嗯， 啊，穿不着的衣服是最多的，有人要就给别人，没人要就打好包压在柜子里，关键这得压到什么时候是兜啊。 那膨胀的宇宙就说了 啊， 上世纪80年代时髦过那个呢子大衣 啊， 我1984年啊在洪都买了件呢子大衣 啊，那是老品老牌 是吧， 啊， 说穿了2次我就放下来，你说现在30多年过去了， 嗯， 扔了可惜，卖了没人要，存着还占地方。 嗯， 这大家伙给我出出主意，怎么处理呗？ 没关系，过30年啊，它要流行起来。 我觉得不用过30年， 啊， 搞不好这最近这2年就已经开始流行。那个料子是好料子，只要没被虫子刻，没遭损啊， 嗯， 您拿到那个有那个服装店，现在还能找着了啊，找那服装定制店稍稍改一改，什么领子呀， 嗯， 下摆这些小细节，那又是一时髦的款式啊。 关键是款式时髦了又时髦了。 对。 关键咱那身材还能保持当年的那时髦身材吗？ 反正复古风就又回来了是吧？大家 很多衣服都是不要，是因为穿不了了嘛。 那尝试尝试呗， 对吧？吸气，吸气，吸气，哎呀， 一放松，稍稍今天晚上羊肉这个涮羊肉吃多，扣崩开了。 所以啊， 可不行， 该扔了，不是该处理，断舍离嘛。今天说的是， 啊， 所以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这些。时间长了不怎么常用的， 啊， 咱怎么断舍离，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 对，看看大家伙还有什么更好的招啊， 嗯， 出给咱其他的听友朋友。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家住在东城区沙子口路76号的夏先生反映啊，说我们楼里的电梯啊它成了一个大黑洞。 嗯， 今年6月他居住的那小区啊一共有11部电梯给拆掉了，说拆就拆得换新的 啊这他电梯断舍离类的。 这旧的拆了，新的迟迟没给换呢，直到现在你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电梯井还都空着呢。不仅居民的出入特别不方便，这还存在着安全隐患呢。居民和物业啊居委会也沟通了好多次，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夏先生就抱怨说，你说这楼道里有这么大个洞，叫我们怎么住着安心呢？居民也跟记者说啊，今年6月电梯拆了之后啊，工人呢就把两块板子一上一下横着就钉在了电梯墙上，遮挡电梯口。时间一长，这钉子也松动，木板也固定不住了。但是啊，物业也没再继续管。有的住户这实在是怕出危险啊，就自己动手把木板就给钉上了。有的住户呢，就是简单的把掉下来的木板立在墙边。那居民也说啊，你说这么薄的木板挡那么大一窟窿，这不跟摆设一样吗？有一位居民呢，边说就边把一块板子给移开， 记者呢也探身往电梯井里边看看啊，那黑乎乎一片，深不可测。反正往下看一眼就两腿发软。随后呢，记者也查看了其他居民楼的多部电梯，发现情况啊，大多也都差不多。居民王女士说啊，其实啊，这电梯在拆之前就早就已经停运了，老人孩子上下楼很早就不方便了，但是啊，还可以忍受。但是你说现在啊，不仅行动不方便，每层楼道里还多了这么一大洞，这万一要是老人孩子一个不小心一头栽下去，可怎么办呢？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根据介绍啊，说这个富莱茵小区啊，大约是在1995年北京火柴厂拆迁迁走之后啊，由原来北京的一轻局下属的公司开发建设的。这个小区呢，总共有17栋楼，产权单位啊构成比较复杂。这些年小区里的电梯陆陆续续也都出现了故障。小区居民介绍说啊，因为电梯停了不方便，他们也多次向物业和居委会反映。今年上半年终于有回音了。永外街道办和这个小区的居委会以及他们的物业公司和业主代表开会，决定对电梯进行更新。经过反复沟通协调之后，确定了项目方案，于6月份啊，电梯设备全都给拆掉了。物业方面当时说啊，通知说1个月就能安装上新电梯。可是啊，这过去都快半年了，这所谓口头上答应的1个月的电梯哈，还是没有影儿。居民呢对此也非常的不理解。前几天去找物业，说是换电梯的钱不够了。这下好了，拆是拆完了，没钱给装新的了。 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很多人家里边的电梯，首先这个上下楼指它。 嗯。 另外，您说您拆完了之后弄一门板，然后一盯，这太危险了。没钱，没钱就跟那晾着。断舍离你也不能啊裸断的， 对 吧？ 对对对，做有里有面的，这半打磕叽的放着，这实在是不好看， 是 吧？是，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哈、啊，这个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像大修啊这种公共维修，还是希望把这些事情都落听了之后，咱按着程序一点点该怎么着怎么着，对吧？ 而且说实话，就是说这没钱装电梯呢，前期项目工程这些设计包括方案的确定的时候，这前期都应该考虑进去。而且说现在这个装电梯没钱，万一后续啊，咱要说不好听的，咱出了点什么其他更严重的后果，那赔偿那不是钱啊，是吧？干嘛何必等事情非走到那一步呢？ 那是我们都不好的一种想法啊。 是啊。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断舍离哈，家里边一些用不着的东西该怎么办？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老丛古树毒牙，粉彩青花紫砂，谁能一品天下？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见，11月12日到15日，国家会议中心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京通快速高碑店出城方向中间主路车道是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避让。另外，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五路桥北向南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京通快速出京的高碑店中间的事故呢，正在进行当中，进行清理哈、啊，请您提前做好准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啊，又特别了 啊！今天是11月9号 啊 119 啊，然后呢？ 消防安全嘛， 啊， 我们要关注嘛， 要防火。 对的啊，昨天是118，你知道是个什么日子吗？ 是什么意思呀？ 记者节嘛。 啊， 再过两天是111，你知道什么日子吗？ 这又什么日子呀？ 啊，光棍节嘛。啊， 买东西嘛哈。 这个防火、防盗、防剁手。千万别瞎买东西啊！说说防火哈、 啊， 昨天凌晨3点多，海淀区成华府小区一个居民家里边起火了。昨天上午呢，记者也是赶到了这个2号楼，在楼下就可以看见3层一个住家有明显被大火烧过的痕迹，窗户的玻璃几乎全部碎了，周边的墙壁大面积的被熏黑了。记者进入楼内，依然能够闻到这种焦糊味儿，但是还行，你那电梯还没有呢，还挡着呢，这3部电梯正常运行。居民反映生活倒是没受到什么影响。有一位居民说，这起火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我们都是在梦里边被叫醒撤离的。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这火就被扑灭了。 还好大家都撤离了。 周围商铺的老板说啊，起火之后呢，有几辆消防车赶到了，很快就把火扑灭了，没有听说有人出事儿哈。楼下的物业执勤人员跟记者说火灾发生在这个半夜，到底是什么原因起火的呢？据说是居民家里边的电水壶烧开了，引起了厨房电路起火，家里人没事儿。那么海淀消防支队接警之后把火扑灭，没有人员伤亡。 这大半夜的，你说多吓人呢？ 是，所以电水壶、电热毯，这些都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 对，您睡觉之前啊，包括离开家门、出门之前啊，家里那些电源该断的，真是得断掉。 是是是，在这儿我们不光是在119的时候强调啊，每天水火无情嘛，每天都得念叨念叨。 10月16号下午3点多钟啊，这个市民刘某啊，路过丰台区那个六里桥长途汽车站，看那路边有人摆残棋的棋局， 这个我知道，骗子嘛，人家手里边那个谱叫什么棋谱背的特别溜。 是这刘某吧，反正闲着也没事溜的嘛哈，他就看有一男的3两下就赢了那棋主， 那是托， 这一瞬间挣了几百块钱，这看了之后，这刘某心就痒痒了 啊， 他就压了600块钱， 压多少钱？ 600块钱， 那肯定是打水漂了呗。 这都开始跟人棋主下棋呗，果然啊，不出大家伙所料，几步呢就输了。刘某不甘心，他拿出了10000块钱，咱再来一盘 啊！这10000块钱更得打水漂了。 没，刘某赢了， 啊， 那棋主输了。你就是这事儿少见吧？所以 他是托吧？ 他不是托，他就是一市民。所以啊，他兴奋的不行。哎呦，那给他开心的啊！赶紧来，这不翻番吗？你得给我20000呢，要奖金。没想到这棋主抓起压下的10000块钱，起身就跑啊！ 跑了，卷了10000块钱。 这等于是抢啊！10月28号，西局派出所的便衣民警啊，就在这个六里桥长途车站摆残棋的人员陈某、赵某就给抓着了。通过事主刘某辨认啊， 就是这俩人， 就是他们俩抢走了自己10000块钱。 不是这个听起来哈，下残棋还有下输了的呢。 就根据这两个这个抢钱的棋主介绍说啊，两个人呢，从早市地摊买来棋谱，就按照上面练好的那套路啊，就在人多的地方摆棋局骗人。因为对方啊，就是他们摆出这个残局那路子都背得滚瓜烂熟的哈，所以啊，那根本别人就赢不了。 那这回怎么输了呢？ 这不就是因为那刘某他出手这上来就10000块钱嘛，这巨款啊，这有点紧张 啊， 没发挥好，一时失手输了。他们也没想到啊，这眼看这输了，这怎么办呢？一不做二不休，那直接明抢呗。 不是大千世界什么，我们本来想看到一下残棋哈，这个被人家那种高手啊给摁趴下呢， 真赢的 啊，这结果还成了这样一个反转剧情。 这还是一紧张一哆嗦没想好。 生活原本电视剧比电视剧精彩多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下回啊，第一咱在路边看见下残棋压钱的，您就记着100%是骗子， 越人多越是。 您可千万别行，我知道你们哪儿说这事儿，我下回也拿10000块钱砸人家那儿，我看看我都能不能也挣10000块钱啊。 这您可知道了啊，他们会穷凶极恶的，最后会抢钱的。 人家也是因为一时紧张啊，失手输了，正常情况下您是不可能赢的。哎呀，来看再说一件事吧。昨天下5点多，晚高峰那会儿，10号线火器营至西土城路段，这个地铁10号线发生了故障，导致很多人列车晚点，很多人跟那儿 等了20多分钟这才来车哈、 嗯嗯、 所以我们在这儿希望大家多穿点衣服，天越来越冷，万一啊赶上点寸的时候，您赶上您的交通工具甭管是地铁还是大公共，要是撂挑子了，您能扛会儿冻是吧、 哎、听着怎么这么无奈呢。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断舍离。 哎、 啊，不吃草的牛说，现在很多日用品不坏也很多，用不坏也很多，多余的用不完，我们家都是请物业中的，还有什么农民工师傅啊、 嗯、 帮着给处理一下啊、 嗯、 实在处理不了就送人，但是送你得讲究技巧，千万别伤人 是 吧。是， 人家张晓慧也说了，说那个这个不用的东西啊都给人洗干净，衣服洗干净装袋子里、 嗯、 放在楼门口别挡道啊、 哎、 这样呢就会被需要的人拿走，然后、 哎 捡拾的人呢也不会不好意思，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 嗯，好人马大姐说，我翻出多年前的呢子衣服还能穿啊，只需要稍微一点扣就行了。哎呀， 得往外挪一挪扣、 还是少添衣服吧，少添衣服就少制造污染。 嗯， 也是为北京蓝天做点贡献、 嗯、 啊，没听说吗，哪儿的颗粒物都1000多了，咱就不说这事儿了是吗。 JNY 说哈、 啊、 用不着能卖的呢就挂在二手交易网上卖， 哦， 卖不出去呢就放在那个小区有一回收箱，好像什么公益组织设立的哈，说我在二手网上卖了不少东西了、 嗯、 变废为钱再接着买， 变废为钱是吧。刀老王说，断舍离属于想得开的行为、 嗯、 但是一般人还是秉承着勤俭持家的优美传统，优良传统。 哎， 有时候这个狠心扔掉一点东西，很快就会碰到那些啊什么器物的事情，能看见需要那些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是3年不用还是就是没用。 嗨，我们家那高压锅啊倒是天天都用、 嗯、 有我爸我妈觉得他们俩结婚的时候买的、 嗯、 还是舍不得扔啊。嗨嗨， 好了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大城小事节目当中呢就会向您介绍一个小栏目叫丰台达人秀啊、 哎、 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第一集，那么我们在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 是，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是丰台达人秀，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长辛店镇的文化达人王永胜。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台区长辛店镇新庄村文化达人王永胜。 今年将近60岁的王永胜是南瀛少林会的第八代传人。 我师傅呀、啊，相继已经故去了。我呢，从小就喜爱这个，从8岁开始学习，从这个2000年那个开始啊，就逐渐的已经现在成为我们这个少林会的传承人，也是会长。 南瀛少林会集武术和故事情节为一身，是一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它取材于民间的赵匡胤、董家桥斗五虎的传说。 我们这个少林会它有它的这个特色，有历史背景，有故事情节。 为了让南瀛少林会这项技艺可以传承下去，王永胜每年都要做很多事情。 我要做的就是，一是组织每年的这个少林会去参加各种活动。我不但参加这个走花会，还有这个行头，还有画脸化妆在那个少林会。另外我们单练的套路呢都属于少林武术的套路，就是参加这个北京市的丰台区的少林武术比赛，都取得过很优异的成绩。 传说的五虎少林会共有60名成员，主角13人中，除了打扮成董家五虎的5人之外，还有扮董家大小姐和4个随身丫鬟的5人，红脸、黑脸、柴王各1人，互斗的双方角色交叉上场，各练自己的不同套路，展示自己不同的武功。剧情的发展都需要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修炼。 因为在我们村来说，这个是几代人的这个光荣传统。2006年呢，我们已经被列入这个丰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呢，我们是北京市这个体育特色村，咱们这个少林武术也是在我们村属于的主打项目。 王永胜作为丰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长辛店镇南瀛少林会的会长及第八代传人。